明天继续是大晴天，风不大，空气清新，扩散条件比较有利，适宜人们户外活动和外出游玩，光照充足，外出要注意防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5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晴天，空气清新，晨练气象指数为1，适宜大家户外晨练。明天的气温在25度到11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4，大部分时间适宜穿夹衣类服装。明天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照射强度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林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 FM87.6 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绎江湖。 演绎江湖由巨细音乐剧杨月楼特约播出。10月5号到7号，国庆黄金周，北京市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天桥盛世出品演出的巨细音乐剧《杨月楼》将盛大亮相天桥艺术中心，李宝春、何赛飞、金世杰、孙丽英、陆锦花领衔主演，现场交响乐队演绎唱响绝代名伶杨月楼的人生传奇，故事跌宕起伏，号称晚清奇案，戏中戏形式再现京剧经典名段，让您有的听有的看。订票查询天桥艺术中心官网《杨月楼》。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演艺群会876，在后台留言标注杨月楼，简单加上您的参与心愿，一定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快点行动吧。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演艺群英会，我是一丹。今天将为您带来的是11期间的特别录音剪辑，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品的大型诵读原创品牌听见经典。今天将为您带来的是4月21号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的听见经典中外名篇亲子阅读会，现场由北京电台的7位好声音主持人和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亚明，以及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联袂诵读和演奏中外经典名篇，为现场的上千名观众奉献了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那首先将为您带来的是来自于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亚明惟妙惟肖的表演《小红帽奇遇记》。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远很远的森林里，住着一个爱戴红帽子的小女孩，人们都叫她小红帽。小红帽温柔善良聪明，她什么都好，可就是这眼睛看不见。这一天正好是小红帽外婆的生日，小红帽决定自己一个人穿过茂密的大森林去看外婆。哎呀，你瞧，第一次出门的小红帽就这样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迈进了茂密的大森林。小红帽最先遇到了两个好朋友，第一个是自称为森林当中最爱干净的小白兔，第二个是自称森林当中最帅气的小鳄鱼。小白兔告诉小红帽，这森林当中有一只可怕的大灰狼，要想辨别大灰狼就得竖起耳朵，因为大灰狼会发出一阵奇怪的声音。小鳄鱼告诉小红帽，你看不见东西，但是你可以摸呀，这大灰狼有你摸摸像我一样尖尖的牙齿。这第三个好朋友更 有意思了，他是森林当中自称最爱干净的臭鼬。臭鼬告诉小红帽，这大灰狼身上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你要没闻过啊，我给你试试。话说完，就见这臭鼬抬了一下尾巴，只听得啵，天哪，这一声后，这周围弥漫着难闻的气味。小红帽，好朋友，这是什么味儿啊？原来当小臭鼬遇到危险的时候，总会能散发出这种难闻的气味。他告诉小红帽，这大灰狼身上也有这样的味道。再见，好朋友，我会小心的。就这样，小红帽继续往森林深处走。大灰狼有奇怪的声音，大灰狼有尖尖的牙齿，大灰狼还会散发难闻的气味。小朋友们，到底盲人小女孩小红帽会遇到大灰狼吗？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一定没去过夏天的森林。这夏天的森林，摇曳的树叶透下一片一片斑斓的光。小红帽沐浴在阳光当中，虽然它看不到东西，但是它可以看到一阵阵的美妙的情景在自己脑海浮现。这皮肤当中吹过的凉凉的风，也让它感觉这个旅程奇妙极了。就这样，小红帽慢慢地走进了森林深处。小红帽就这样走着走着，突然他听到那边草丛当中有扑簌簌扑簌簌扑簌簌这奇怪的声响。小红帽一下提高了警惕，他赶快站住，轻轻地冲着草丛说，请问那边是大灰狼吗？还没有听到回答的时候，这森林当中突然悄悄的悄悄的就来了一个庞然大物。这庞然大物除了有尖尖的牙齿之外，还露出了尖尖的爪子。小红帽又轻轻地问了一声，请问是大灰狼吗？什么？哼，大灰狼！这个时候，大灰狼才发现眼前的美餐竟然看不见东西。他诡计浮上心头，悄悄地说：“什么大灰狼啊？我是哈巴狗。”好朋友，我是盲人小女孩小红帽，我要去给外婆过生日，我看不见路，你能帮我吗？帮我穿过大森林。什么？给外婆过生日？哈哈，今天运气太好了，我原想就吃掉这么一个呢，没想今天可能有 double 双份的美餐。想到这儿，大灰狼决定将计就计，送小红帽去外婆家。小朋友们，你们瞧，这有趣的一幕就上演了。大灰狼在前面走，小红帽在后面跟。走了一半路的时候，小红帽突然发现自己肚子饿了，他也觉得带他往前走的这个好朋友有点不一般。他叫住大灰狼，好朋友，让我摸摸你。小红帽伸手摸到的竟然是大灰狼尖尖的牙齿。小红帽心里咯噔了一声，他颤抖的声音说，好朋友，你怎么会有尖尖的牙齿呢？为什么会有尖尖的牙齿？为什么呢？哦， 我跟你说呀，牙好胃口就好，我这都随我爸，我爸是新品种叫狼狗。那好朋友，我问问你，你为什么散发着一股男人的气，难闻的气味啊？难闻的气味哪有啊？你不知道，我跟臭鼬是邻居，你想想我经常受他连累，所以我就有一股臭臭的味道。我跟你说，我还喷了香水呢。啊，好朋友，那我就放心了。这样，我闻着有果子的香味儿，你给我摘几个果子充饥吧。大灰狼就这样不情愿地从树上摘了一堆果子给小红帽。小红帽用手摸呀摸呀，摸到了其中最大最圆的一个，他首先把这个果子给了大灰狼。什么？先让我吃，还是最大的？这个时候，凶恶的大灰狼竟然心里面感到了一丝温暖，因为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被人关怀过。此时此刻的大灰狼心想：我应该是个坏人啊，我不应该被关怀，我应该是冰冷冷的呀。越想越急，没想到大灰狼竟然忍无可忍，他要原形毕露。就在那一刹那，大灰狼把手中最圆的果子啪的一声就这样摔在了地上。他狠狠地说：什么？让大灰狼吃果子？我大灰狼要吃肉。天哪，这声残酷的咆哮之后，大灰狼竟然站了起来。远远望去，大灰狼站起来之后足有一米八这么高，他猛地一下就扑向了小红帽。小朋友们，你们猜怎么着？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大灰狼用力过猛，脚下一滑，他没有发现小红帽的旁边竟然有一口枯井，就这样重重的扑通掉了下去。哎呦，我的屁股！哎呦，我的牙！大灰狼就这样在枯井里面哭得跟个孩子似的。红帽自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用尽了浑身的解数把受伤的大灰狼从枯井里救了出来。他看不见东西，可是努力地帮大灰狼拍干净了身上所有的尘土，并且把自己的衣服撕得一条一条地帮大灰狼包扎。大灰狼看看伤口，又看看善良的盲人小女孩，这个时候他心里涌动的是一股从来没有被别人温暖过的暖流。既然答应了他，那就好人做到底吧。就这样，在大灰狼的带领下，盲人小女孩顺利地穿过了茂密的森林，来到了外婆家。那天晚上，外婆给小红帽做了丰盛的晚餐。睡觉前，小红帽躺在外婆的臂弯里，外婆轻轻地问：你这路上有没有遇到大灰狼啊？小红帽揉揉眼睛，看看外婆说：外婆，什么大灰狼啊，这一路上都是我的好朋友。我跟您说，也许传说当中的大灰狼本就不存在。小朋友们，你们瞧，有的时候弱小的也可以变得坚强，善良总能够感化邪恶。亚明哥哥一直相信一句话，这善良是最好的护身符。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位贯穿从现代当代到当下，影响了很多代孩子们的，应该是一位名人了， 世纪老人冰心。 没错，冰心呢是现代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社会活动家、散文家，他被誉为文坛祖母。那他的通讯散文《寄小读者》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 对，有请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节目主持人郭伟，给我们带来冰心的经典散文《小桔灯》。 配乐呢是意大利作曲家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间奏曲》，因为间奏曲旋律非常的优美，它被誉为间奏曲的王牌，多次用于各类影视作品，包括像《教父》、《阳光灿烂的日子》、《导盲犬小 Q》和《愤怒的公牛》等等。我们掌声有请郭伟。 有请。 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儿了，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望一位朋友，他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仄仄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他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他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他。我在他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的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儿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八九岁的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我问他，你要打电话吗？他一面爬下竹凳，一面点头说，我要某某医院找胡大夫，我妈妈刚才吐了很多血。我问，你知道某某医院的电话号码吗？他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电话局。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了医院的号码，就又问他，找到了大夫，我请他到谁家去呢？他说，你只要说王春玲家里病了，他就会来了。我把电话打通了，他感激地谢了我，回头就走。我拉住他问，哎，你的家远吗？他指着窗外说，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一下子就走到了。说着就噔噔噔地下楼去了。我又回到屋里去，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诗三百首》看了一半。天色越发阴沉了，我的朋友还不回来。我无聊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我在楼下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橘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我轻轻扣着板门，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抬头看见我， 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这屋子很小很黑，靠墙的板铺上，他的妈妈闭着眼睛平躺着，大约是睡着了，背头上有斑斑的血痕，他的脸向里侧着，只看见他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一个大字。门边一个小炭炉，上面放着一个小砂锅，微微地冒着热气。这小姑娘把炉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不住地打量我。我轻声地问，大夫来过了吗？她说，来过了，给妈妈打了一针，她现在很好。他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我问他吃过东西吗，这锅里是什么呀？他笑着说，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橘子，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他没有做声，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橘子来，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探捏着。我低声问，你家还有什么人呢？他说，现在没什么人，我爸爸到外边去了。他没有说下去，只是慢慢地从橘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橘瓣来，放在他妈妈的枕头边。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下去，外面变黑了。我站起来要走，他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橘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橘灯照你上山吧。我赞赏的接过，谢了他，他送我出到门外，我不知说什么好。他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他用小手在面前画了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都好了。显然的，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橘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橘红的光实在是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的光明。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看见我提着小橘灯，便问我从哪儿来。我说，从王春林家来。他惊异地说，王春林，那个木匠，你怎么认得他？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作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跟着失踪了。据说他经常替那些学生送信。当夜我就离开了那山村，再也没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但是从那时起，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橘灯。12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我们大家 都好了。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会特别为您带来的十一期间的录音剪辑《听见经典中外名篇》亲子阅读会的现场情况。咱们稍事休息一下，接一段广告，一会儿见。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共同推出《经典与高度》央华展演季主题活动，安娜、孙强、尤太成、许晴、胡歌，《如梦之梦》。 帮帮我好不好？我找不到我太太了，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我太太？ 周日梦有段日子住在一个湖畔。 蒋雯丽、刘军，明年此时 我太能跟你聊到一块了， 而且咱俩还特别有默契。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犹太城主题曲跨年音乐会，戏剧经典音乐盛宴，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让戏剧照亮生活，让感动成为愉悦。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高门，再饮几杯桂花酒，自醉非醉暗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宝鸡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林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 FM 八十七点六，演绎群英会。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演绎群英会，我是一丹。刚刚在上半时段特别为您带来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品的原创音乐诵读品牌听见经典中外名篇经典亲子阅读会4月21号演出的情况。那么接下来将要为您带来的是6月18号在端午佳节再度上演的中外名篇经典亲子阅读会的情况。本次演出呢，汇集了来自北京电台的一线当红主持，包括郭伟、滕欢、郑磊、姚笛、小群、亚明、杨红、米夏、传艺以及 Mr. Q 和赵楠在内的11位北京电台的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亚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联袂诵读和演绎中外的经典名篇，在粽叶飘香的端午佳节，为现场的观众带来了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那首先将要登场的是在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青春舞曲的热情演奏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姚笛深情演绎的朱自清的散文名篇《背影》。 我与父亲不见已两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事也交卸了， 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得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轻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在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在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我不知道在座的父亲们是不是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啊，就是自己当了父亲之后才能真正的感受到，就是父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今天呢，非常荣幸跟我们几位同事呢来到这个舞台上啊，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一次亲子的朗诵会。那今天呢，也希望大家能度过一个美好的上午。这是我的女儿，我的小棉袄，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郑锦熙，我今年四岁了。 刚才朱自清先生的这个背影呢，写的是他眼中父亲的形象。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可能很多父亲都很好奇啊，就是我们在女儿在儿子的心目中，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直到有一天，我的女儿给我读了一个绘本故事，叫《我爸爸》。可能大家很熟悉这个绘本了，是2000年国际安徒生大奖的绘本故事。他说我和那个绘本里的爸爸差不多，当时觉得特别汗颜，诚惶诚恐，因为这个绘本里的父亲是无所不能的超人一般的一个形象。后来一想也对，也许父亲在每一个这么大的孩子心目中都是一个超人的形象。那郑静熙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下面呢就郑静熙小朋友带给大家经典绘本《我爸爸》，同时呢也请我们的钢琴演奏家王冰老师给我们带来贝加尔湖畔的配乐，谢谢。 这是我爸爸，他真的很棒， 我爸爸什么都不怕，连坏蛋大野狼都不怕，他可以从月牙上跳过去，还会走高空绳索，他敢跟大力士摔跤，在运动会的比赛中，他轻轻松松就跑了第一名。我爸爸真的很棒，我爸爸吃得像马一样多，游得像鱼一样快，他像大猩猩一样强壮，也像河马一样快乐。我爸爸真的很棒，我爸爸像房墙够大，有时也像飞机熊一样柔软，他像猫头鹰一样聪明，有时候也会做一些傻事。我爸爸真的很棒，我爸爸是一个伟大舞蹈家，也是要几歌唱家，他踢足球的技术很一流，也常常大哈哈大笑，我爱他，而且你知道吗，他也爱我。 哦，就这么小声的爱呀，再问一次好不好，爱不爱呀？接下来我们要有请著名的琵琶演奏家杨梅老师。哇，好漂亮的一位妈妈哈。接下来由我们两个人啊来合作，给大家献上下面的作品。杨梅老师来给我伴奏，我给大家来讲一个故事。杨梅老师，接下来您要演奏的这个曲子是 欢庆， 这是我们著名的音乐家林海老师的一首作品。好，有请。下面我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啊，名字叫做狼饿的时候。在大森林里有个小房子，里面住着一只狼，它的名字叫做长鼻子埃德蒙。长鼻子埃德蒙这天肚子很饿，于是他心想， 我应该去找点吃的，应该找一只毛茸茸白色的小兔子来吃，对，就这样。 于是埃德蒙就拿了一把刀，然后骑上自行车，蹭蹭蹭蹭蹭蹭，离开了森林，来到了城市里。他来到一座高高的楼前面，下了自行车，然后走过去一看， 快看，上面写着迷你兔 Max 住在五楼，对，这就是我想吃的一只白色的毛茸茸的小兔子，我来了。 埃德蒙上了电梯，叮， 就算是来吃东西也不能忘了我的风度。 他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西装和领结，但是把刀给忘在了电梯里。等埃德蒙下了楼，进来了一位住在三楼的母鸡太太，她提着刚买的蛋糕， 咯咯咯咯咯， 哦，是谁放在这儿一把刀，正好用来切蛋糕。于是母鸡太太就把刀拿走了。埃德蒙回来找的时候当然没有， 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哦，对了，我可以回去拿一把锯子来把这只兔子锯了吃。 于是埃德蒙又骑上自行车，蹭蹭蹭蹭蹭，回到森林里拿了一把这么长的锯子。他又一次上了电梯，叮，这次走进来的是住在四楼的熊先生。 哦，他有这么高，这么胖。 熊先生看见了埃德蒙就问， 请问你是新来的邻居吗？ 埃德蒙可不想让这个家伙发现他是来吃兔子的，于是他只好说， 是的。哦，你手里拿的是一把锯子吗？我正好想把天台上的篱笆给锯掉，可以借给我用吗？ 埃德蒙肯定不想借给他，可是千万不能让他发现自己是来吃兔子的，于是只好说， 给您吧。 哎，这下埃德蒙又什么都没有了，他 生气，他下了楼，骑上自行车，蹭蹭蹭蹭蹭回到森林里。这次拿了一根绳子来，叮！这次电梯里来了一只臭鼬，它只有这么高，却包了一个那么大的包袱。臭鼬非常热情， 咦，你是新来的邻居吗？ 是的。 啊，哇，你的手里是根绳子吗？ 是的。 哦，你看我抱了一个这么大的包袱，要是有根绳子的话，我就可以拎着了。 哎，好吧好吧好吧，拿去吧，给你给你给你。 哎，哇，你真是一位好邻居。对不起，我们臭鼬在高兴的时候很容易放一个屁。 埃德蒙赶紧下了电梯，他可不想待在这么臭的地方了。 好吧好吧好吧，没有了绳子，我可以去拿一口锅，然后把兔子给煮了吃。 蹭蹭蹭蹭蹭蹭蹭，拿了一口锅，蹭蹭蹭蹭蹭，回到大楼里。叮，这一次跟埃德蒙一起走进电梯的是一位母牛太太，她戴着珍珠项链，穿着高跟鞋，看起来很优雅。 哦，您就是新来的邻居吧？ 是的。 哦，多漂亮的锅呀，我正好想煮一锅汤，可以借给我用吗？ 不，我自己也要用。 哦，是这样。 牛太太说， 哦，那我晚一点让我的丈夫公牛先生去找您借吧，他可是周围最强壮的公牛先生。 埃德蒙没办法，你们说要不要把锅借给他呢？要不要？哎，好吧好吧，埃德蒙只好把锅借给了牛太太。 没有锅，没有绳子，没有刀，没有锯子，难不倒我。对，我去拿个烧烤架子，把这只兔子烤了吃。 埃德蒙又回到森林里，这一次他带来了一个好大的烧烤架子，当然还有一管芥末酱。叮，你们猜这次谁上了电梯？ 哦，这次走进来的是一只非常漂亮的狼小姐。 埃德蒙一看见狼小姐，眼睛都直了。 您好，我是新来的邻居，我的名字叫长鼻子埃德蒙。 啊，是狼先生。哦，多么棒的烧烤架子啊！我们要在天台上办个晚会。瞧，我还有一盒火柴。 是吗？那您要烤肉吗？这个架子您拿去用吧，我根本就没有用，根本就没有用。 谢谢。 叮。唉，这下埃德蒙什么都没有了。 不，我还有一管芥末。对，我要把这只兔子生着吃了，蘸着芥末生吃了，就这么办。 埃德蒙来到五楼，可是看到门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我是迷你兔麦克斯，我现在不在家，不过我在楼顶的天台上，请上来找我吧。” 好的，天台上白白的毛茸茸的小兔子，我来了。咚！ 埃德蒙踢开了天台的门， 怎么有这么多人？我的锅里煮着汤。烧烤架子上烤着吃的，哦，还有个刚切开的蛋糕。 原来所有的邻居都在这儿。这个时候，一只毛茸茸的白色的小兔子来了。 你就是新来的邻居长鼻子埃德蒙吧？哦，我们在这儿给你开了个欢迎 party， 快来吃吧，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对，我知道，所以我是来给你们送芥末酱的。 就这样啊，埃德蒙就留下来了。从这以后呢，森林里就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我是长鼻子的狼埃德蒙，我已经搬到城里去住了，而且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吃兔子了。 小朋友，哎，你们想知道后来埃德蒙怎么样了吗？后来呀，我听说埃德蒙跟狼小姐结婚了。哦，对对对，今天是什么节来着？什么节？啊，今天呐，埃德蒙肯定在家吃粽子。 好，谢谢小寻姐姐给我们讲的故事，好好听啊。哎，你干嘛？你怎么不拿麦克风啊？哦，好的，大家好。卡卡，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大家好。 哦，你叫什么名字啊？ 叫张可铁。 你叫张什么？ 张可铁。 张可铁啊，你要对麦克风近一点讲话哦。你今年几岁了？ 三岁了。 那八岁是从哪里来的？那我就带错人了哈。大家好，我是 Mr. Q。然后今天刚才我们啊，从一开场，音乐家给我们这个演奏了经典的音乐，然后小群老姐姐给我们讲故事，姚迪哥哥给我们朗诵文章。今天因为我们是亲子阅读会嘛，所以呢 ，Mr. Q 强叔和我的女儿卡卡想上来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到森林里去探个险，好不好啊？好不好，卡卡？我们要去森林探险吗？ 妈妈，弟弟。 What？ 什么？怎么了？ 妈妈。 啊，你看到妈妈了？哦、oh, ，OK， 你先不要看妈妈，先看爸爸啊。卡卡，那个去森林里面探险， 怎么？ 啊，还有抖抖啊，啊，抖抖也在，还有今天好多小朋友都在，今天这么多大朋友小朋友呢。我们哎，小朋友们有没有学过一首儿歌叫做《Walking in the Jungle》？学过，学过，学过，学过，对不对？我今天我就跟这个我同事说，小朋友们都会唱这首歌，很多大朋友都不会唱哦。今天我们一起来唱，一起来学这首歌，一起到丛林探险，好不好？ 好。 Walking in the jungle， 对。那卡卡，卡卡，哎哎哎，我在这儿呢。到丛林里探险，如果遇到了可怕的动物，如果你觉得害怕，怎么办呢？请拿着麦克风说啊，快跑啊！你真勇敢。如果遇到可怕的动物怎么办？打，那动物会疼啊，不能伤害它们呀。这样，我给你们个好方法，好不好？如果遇到了可怕的事情 ，We got the music， 我们用音乐来战胜恐惧，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啊，卡卡，请准备好了。Walking in the jungle, walking in the jungle, we're not afraid, we're not afraid.Walking in the jungle, walking in the jungle. We're not afraid, we're not afraid. One step, two step, three steps forward. One step, two step, three steps back. 哎，我有听到一些小朋友一起唱了，但是还有人还没有一起唱，我们可以稍微的学一下。Jungle 就是丛林。Walking in the jungle 就是在丛林里面慢慢的散步，对不对？ One step, two step, three step 向前走。One step, two step, three step 向后走。Right, 卡卡，对吗？你刚才唱了吗？你一直在玩麦克风，一会儿你要跟我一起唱好吗？好。哎，卡卡，你在丛林里面有看到树吗？你看到树了吗？在哪里啊？在那个上面是吗？哎，我在观众席里看到大树嘞，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了吗？那我看到那边有一棵爸爸树，它的树枝已经长起来咯。树枝有没有？那个爸爸树，爸爸树，快，刚过完节你配合一下，快点伸手，快，就是你穿黑衣服那个戴眼镜的，对啊，它的树枝，你还有一个树枝，对，还有没有？还有好多爸爸树，我看到了吗？爸爸树，还有妈妈树，妈妈树在哪里？对，爸爸树。哇，你看你看，小朋友们，丛林里有好多树啊。卡卡，我们来吹个风好不好？风来了， 好好看呐、啊！我们一起去丛林探险喽 ！Three, two, one, go! Walking in the jungle, walking in the jungle, we're not afraid, we're not afraid. 张可提，你到底要不要唱？你对着麦克风大声唱好吗？预备，起 ！Walking in the jungle, walking in the jungle, we're not afraid, we're not afraid.Walking in the jungle, walking in the jungle, we're not afraid, we're not afraid. One step, two step, three steps forward, 后退 One step, two step, three steps back. Listen, what's that? What's that?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我们的新时代》。朱海作词，吴平江作曲，阎维文演唱。 当盛世的钟声敲醒未来，春风如怀，百花盛开，辉煌地走向世界中心的舞台，新时代大幕在中国拉开。当幸福的生活如约到来，万家灯火欢乐开怀，温暖的旋律融化所有的冰雪，听新时代的歌声为中国喝彩。日出下满天，炮声连四海，豪情跨江河，自信越千丈，书写中国伟大的新时代，踏着春风拥抱未来。圆梦的时刻扑面而来，深情抒怀，尽情表白，天下归心相拥的一百个春天，新时代